怪的想法一直在逼我回答，快乐不会因为寂寞而作假，不是一辈子吧，我想太多了吗，凌乱的心乱了步伐，真爱他怎么不来，像戏剧般的安排，相信爱情终究会苏醒过来，不是开玩笑吧，我当然也期待，谁不想紧握不分开，看乌云里面藏着彩虹，要多久才能找到天空，一杯酒想偷尝它几口，怕一切变得更难懂，春天它不理我是谁的错，模模糊糊笑着寂寞地说，时间分分秒秒经过，剩的不多，可是能够得到一次甜蜜的相拥，平静的心湖里何时解冻，春风依旧的爱不必保留，我也能够像是一出爱情小说，能有个幸福圆满的结果， 在水一方。

好声音冠军梁博。 朋友，你们一定要相信，你是你自己最好的老师。当这个老师教不好你的时候，我们都将有可能在成功者和废物之间去走下一条路。我宁愿耐得住这个寂寞，因为我必须拿出我自己都觉得特别完美的作品献给我的观众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做更好的自己，但是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只把注意力关注了前面的几个字，就是我们要做更好的。可是你们做的是自己吗？ 中国台湾知名脑神经科学家洪兰教授。 我有个同事，他的孩子是早产，所以呢，早产儿的话常常那个肚子里有空气嘛，晚上会哭，所以母亲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孩子放学回家就问今天肚子有没有痛。他本来是没痛，妈妈每天问他就学会了应该要痛，所以呢，一碰到考试就肚子痛，一碰到体育课就肚子痛。所以孩子是很精的，他会从你的生活里面的一些细微的地方就知道说，这是我妈妈要的，这个借口是我母亲可以接受的。孩子很容易学坏的，你以平常心待他，不会做事情要自己想办法把它解决掉。那父母亲不可以太焦虑，焦虑没有任何的好处，只会增加自己的精神负担，然后让孩子急躁不安而已。孩子哭那时候不能抱，这是错哈。孩子哭，我们说如果尿片是干的，吃饱了，他另外一个需求，心理的需求就是安全感。安全感长大的孩子以后碰到挫折的时候可以反弹回来。 知名电影人王星。 我的人生是不停地被迫变化着的，但是要找到乐趣。当一切在改变的时候，你比大家变得更快，见招拆招。当你不顺的事情发生之后，你想办法去改变，认真地去调整自己，在这其中找到乐趣。最好的方法永远不要等，永远要往前走。你要喜欢一件事情，你要把它做完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近日，中兴智群召开融资战略发布会，宣布于近日完成数千万美元的 A 轮融资，用于物业和教育类智能服务机器人的研发制造、系统搭建、渠道深耕和团队建设等。蔚来汽车 IPO 首日开盘破发，盘中一度跌13%，最终收涨5%，日振幅30%。作为全球首个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的公司，苹果公司一直凭借其科技创新实力领先于科技互联网领域。实际上，苹果也收购2部电影版权，开始进军影视业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该喝一杯酒，看能忘记什么，太被动。 该找个理由恨你一次就够，向前走或退后、哦、也许该喝一杯酒看能忘记什么，太被动太被动、哦、就算热情已掏空，在风里就觉得冻，向前走向前走、哦、下着大雨的路口不适合等待彩虹，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。